什么东西来呀、啊？ 结果嘛，不错，来是鸳鸯来的呀。 啊，来是鸳鸯来的嘛，这雨变怎样啊？ 一天嘛，变起飞呀。 原来嘞。 原来嘛，他交兵而说， 啊，拔了树啊，啊。